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为了能复活小五，大明二明都决定和唐三一起做出一个惊人的决定。只见两声气势滔天的咆哮声同时响起，两团炽热的红光就在这星斗大森林中燃烧起来。刺目的红光同时从两大神兽眉心处绽放开，所有的一切都已经在那红色光芒中变为了绝对的静止。献祭，没错，就是献祭。这就是大明所说他和二明有办法令唐三直接进入九十级的方法。两位星斗大森林中的霸主，两大十万年魂兽献祭所产生的增幅，足以令唐三的魂力直接跳跃五级，提升到九十级的程度。 唐三，小五以后就交给你了。 唐三冰冷的目光变得炽热起来，在那红光骤然增强的一瞬间，两行热泪静止在他面庞之上。他当然知道两大神兽的选择是什么，他和小五都知道。但正像两大神兽所说的那样，他们不希望自己的死没有任何价值，帮助小五复活是他们最后的愿望。红色的焰开始从大明二明身上燃烧，那并不是火焰，而是一种极其特殊的血焰，而其中燃烧的更是他们的鲜血、生命，还有那十万年的修为。这是唐三第二次接受十万年魂兽的献祭，尽管已经过去了很长时间，但此时他接受着大明二明献祭时，脑海中却不可遏制地回想起了当年小五献祭时的一切。唐三的身体在血光之中已经无法动弹，但他用自己的灵魂向他们说道： 如果有的选择，我永远也不希望依靠这种方法来提升。大明二明，我一定会帮小五复活，并且用我的生命守护他。你们放心吧，同时我也一定会帮你们报仇，击杀比比东，毁灭武魂帝国。武魂帝国，我们之间的仇恨又多了一项。 大明和二明的身体已经在渐渐淡化，听了唐三的话，两大森林之王的眼神中都流露出了满足之色。血焰越烧越旺，渐渐由红色变成了暗红色，而大明和二明的身体也在这转变过程中逐渐淡化，就像越来越透明的红水晶一般。大明的身体率先淡去，所有的红色扩张成一个巨大的圆环，缓缓收缩，围绕着他和唐三的身体缓缓融入。沐浴在两大神兽冒出的血焰之中，唐三全身不断传来麻痒的感觉，濒死之感荡然无存，体内因为断臂而紊乱的魂力，之前与比比东拼斗时消耗的魂力，此时正以几何倍数的激增着，近乎疯狂地冲过了一个又一个关口。终于，大明身上的光芒完全淡去，一根血红色的右臂骨未经控制，自己飞到了唐三断臂之处，有力地插在了伤口之中。 你是我见到过最好的人类。其实，我和二明都喜欢小五，只是因为我们是兄弟，都不愿意伤害到对方，才便宜了你。唐三，我用魂骨和魂环补偿你，或许你不一定需要降级，所以我们也不欠你的。不要忘记你的承诺，替我们守护小五。在你自断右臂的那一刻，我已经当你是兄弟。 大明， 唐三的泪水终于流了下来，大明的声音在虚弱中消失，他那庞大的身体也已经化为一条青色的小蛇，平躺在地上。青光渐渐淡去，化为了一片死灰色。 而就在这时，唐三的蓝炎黄已经透体而出，同时出现的还有两黄一紫一黑四红八个魂环。由大明能量形成的巨大血色光环在空中缓缓收敛，收敛在唐三身体周围，终于凝固在了最后的位置。是的，在大明和二明联合的献祭之下，唐三的魂力终于冲破了90级的瓶颈，晋升封号斗罗级别。大明献祭所化的魂环也成了他的第九魂环，森林中的帝王，十万年天青牛蟒第九魂环。与此同时，伴随着那血红色的右臂骨插入唐三的断臂处，唐三的蓝炎黄右腿骨被引的能量剧烈波动起来，一层层蓝金色的光晕澎湃而出，金蓝色的光芒不断围绕着伤口的地方盘旋起来，肌肉和经脉开始围绕着那血红色的右臂骨快速蠕动，肉眼可见地生长着。封号斗罗级别的魂力令蓝炎黄右腿骨的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技能全面发挥出来，十万年魂骨之际正是需要封号斗罗级别的魂力才能全部激发。大明可以说是星斗大森林中的第一强者，虽然他和当初的小五同为十万年，但他的魂环和魂骨质量却绝对要在小五之上，这也是为什么他会说不欠唐三的。就算唐三损失了魂骨和全部魂环，以他和二明的两块魂骨和两个十万年魂环，也绝对能够弥补大部分了。毕竟失去的魂环还能重新猎杀，可想要寻找到两个十万年魂环加上两块十万年魂骨可不是那么容易的。在看到唐三身上的四个十万年魂环时，大明就已经明白，唐三为了复活小五，绝不需要将全部魂环交还给小五。二明身上的红焰依旧在燃烧，只不过比先前已经暗淡了许多。献祭所能给予的魂力已经全部注入唐三体内，如果不是他和大明的底蕴那么强大，也不可能一下就帮助唐三提升五级魂力，并且突破最为艰难的90级瓶颈。眼看着唐三的右臂重新生长出来，第九魂环也完成了与蓝银皇的融合。 该我了，唐三，请你不要告诉小五，我和大哥都喜欢过他，我们不希望他痛苦。你要永远让他开开心心的，让他快乐。我相信你能够做到这一点。如果有一天你真的突破百级成为了神，那么你就有能力将我们的灵魂凝聚，短时间内从魂环魂骨中释放出来。到了那时候，我们再与小五相聚吧。还有，你现在的魂环品质太高，一定不要全部输给小五，那样会产生反作用。其实，大哥说的不对，我们还是欠你的。如果不是你今天相救，我们连这献祭的机会也没有。善用我们赠予你的技能吧，好好爱小五。祝你们幸福。 二明， 血焰光环再次扩张，看着二明那目光柔和的巨目，唐三咬紧牙根，血色光环落在唐三身上，顿时蓝炎黄悄然消失，他身上的九个光环也随之收敛，取而代之的是那黑色的昊天锤凭空出现在唐三面前，静静地漂浮在那里。昊天锤上的暗金色纹路如水银般流动着，似乎像是已经知道自己就要拥有第一个魂环了似的，在兴奋中期待。血色光焰收敛，化为巨大的魂环笼罩了唐三和二明的身体。当那光环收缩到只围绕唐三时，二明的身体已经彻底淡化，红光最后在昊天锤上凝固。血色光芒令气息本就厚重的昊天锤霸气更增，锤身上铭刻的杀神领域也在这一刻迸发出一道白色光芒，任由着第一光环上的血色浸润其中，使杀神领域的白光中增添了几分血色光彩。 大明成为唐三蓝鹰皇的最后一个魂环，而二明就成为了唐三昊天锤的第一个魂环。如果说十万年魂环出现在第九的位置上恰如其分，那么二明所化的这个十万年魂环加在了昊天锤上成为第一魂环，就可以说是史无前例了。唐三今年才不过刚到25岁，不但创造了有史以来最年轻封号斗罗的记录，同时也创造了武魂第一魂环就是十万年的恐怖记录。虽然不见得后无来者，但却绝对可以说得上是前无古人了。同时，大明和二明在献祭时充分考虑了唐三自身的实力。大明身材奇长，与唐三的蓝鹰皇单根形态有所相似，自然最适合成为蓝鹰皇的魂环。而二明以暴力和力量见长，正好符合昊天锤的需要。唐三自己一直没有给昊天锤施加魂环，连他也未曾想到过昊天锤的第一魂环竟然强悍至此。但是这一切还没有结束，伴随着昊天锤第一魂环的出现，一块鲜红的魂骨随着二明的身体变得透明消失而出现在唐三面前，那是一块左臂骨。十万年魂兽的献祭虽然会令自己的灵魂也注入到魂环与魂骨之中，但同样的，他们也可以决定献祭时自身能量形成魂骨的样子。左臂骨与右臂骨相互呼应，同时唐三的昊天锤又是在左手出现的，因此二明就选择将自己形成的魂骨作用在唐三的左臂之上。鲜红的魂骨瞬间融入，与大明那柔和却绵绵不绝的魂力不同，当二明所化的魂骨与唐三左臂融合的一瞬间，唐三全身都涌出了一种充满了爆炸性力量的感觉。左臂表面看上去没有丝毫的变化，但唐三却感到自己的左臂似乎在无限的膨胀，强有力的感觉充满手臂，皮肤下的一条条经脉不断蠕动。同时，这两大十万年魂环与魂骨的加入也令唐三全身骨骼一阵噼啪作响，不论是魂环还是魂骨都会令吸收者的身体属性增加，而十万年魂环与十万年魂骨无疑就是其中翘楚。唐三本身就已经拥有了8个强大的魂环，而且自己身体还经过冰火两仪眼的锤炼，在先天属性上已经相当强悍，超越了普通的封号斗罗。此时再加入这强势的两大魂环两大魂骨，顿时令他有一种身体要爆开的感觉。以力量为主的各种属性疯狂攀升，唐三的皮肤也随之变成了血红色，体内经脉暴跳，血液流转的速度提升到了以往的3倍以上，就连精神力也在飞速地律动着。唐三自己也没想到，自己的第二武魂只是吸收第一魂环就出现了这种身体负荷过大的情况，而实际上这种情况出现当然不是因为他的身体承受能力差，正相反，因为唐三身体承受能力太强才出现了现在这种情况。尽管唐三刚刚才为昊天锤附加了第一魂环，可是如果拿他的情况与一般魂师对比一下，就会发现他为什么会出现身体无法承受属性增幅的原因。一般的封号斗罗哪怕是最佳魂环配比的情况下，9个魂环也不过只是两黄两紫五黑，十万年魂环几乎是不可能出现的，魂骨能有一两块就已经是相当惊人了。可是唐三呢？唐三现在的第一武魂蓝鹰皇已经满环，魂环配比是两黄一紫一黑五红。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